耗元气呀、啊 哦、 消耗人体的元气呀、啊、 嗯， 元气是啥？那是人生命的根本呐、啊。 是，本来叔叔阿姨们元气就不足、 嗯、 再耗点元气那疾病 那一定是加重的。 对， 这是第一啊，寒凉的药物一定要少用或者不用。第二呢，凡是滋腻的药物啊，你一定少用。 嗯， 什么叫滋腻呢？你比如说大量的动物药啊，什么鹿茸啊、葛芥呀、雪蛤呀，这些滋腻的药物你最好不要用啊。 为什么呢？这可都是大补的呀。 哎，对喽，就是因为它大补，就凭你那脾胃，你那脾胃根本吸收不了啊，因为这些药物它过于滋腻后胃。 嗯， 这些滋腻后胃的药物进入你的人体之后啊，它会淤积在哪里？ 哦， 啊，淤而化火，这个火会不会消耗你大量的元气呢？ 嗯， 不但消耗你的元气，我告诉你，还让你的身体是越来越虚，越来越淤。 嗯， 最后呢，你的疾病是越来越重。 哟，李老师，您要是不给大家讲啊，大家还真不知道。 嗯，哎， 所以叔叔阿姨们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李老师刚才所说的两点。那李老师提到这个选药治病，嗯，那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药呢？ 哎，那我的建议啊，你在选药方面你就要选这剂改的新剂型。一，药材珍贵呀，你看咱药里的所有药材都是植物药，植物药的特点是什么呢？容易吸收啊。 嗯， 因为老年人的脾胃都是虚弱的呀。 对， 哎，所以就得促进它吸收啊。而且这些药材呢，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呀。从哪来的？来自云南十万大山里的万松山万松岭，而且这里的植物药材呀，都吸取了大自然的精华。你包括那个珍贵的药材，像那个上品首乌啊，而且这些药材呢，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呀。从哪来的？来自云南十万大山里的万松山万松岭，而且这里的植物药材呀，都吸取了大自然的精华。你包括那个珍贵的药材，像那个上品首乌啊，哎呦，说的这个上品首乌啊，那可都是当地啊农户祖祖辈辈几代人的心血的结晶啊。 嗯， 那都是一锹一镐在山上挖回来的。 嗯， 所以这些珍贵药材我告诉你，你在市面上你是绝买不到的。 嗯， 哎，这是第一，药材珍贵啊。第二呢，药性温补啊，药性都是温性的。温性意味着什么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寒不燥，适合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的体质啊。 嗯， 哎，它不会像那么凉啊，要不那么燥热呀，啊，不吃了不是拉肚子就上火呀，血压高啊， 嗯， 等等等等，啊，这是第二。第三呢，调理范围广泛，啊，就是因为这个调理范围广泛有两个特批，一个就是这个剂型，另一个就是调理范围广。 嗯， 哎，这一广，它针对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哎，从根源上治理，同时能修复呢你的脾胃、你的心脑、你的筋骨、你的精元，哎，这叫中医的整体调治。 嗯， 你看吗？而且呢，我也常讲，这个剂改之后的药，它口感良好，药性平和。 嗯， 是不是啊？而且呢，边补边治。嗯，我常讲，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啊，所以很多人说我，哎呀，你不容易呀，你挺厉害呀。我说我厉害不重要，关键是把大家的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少遭罪，少花钱，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大实话，你与其吃药你换来换去呀，哎，你倒不如换一个既能治病又安全有效的药。 嗯， 是不是科学的专业的呀？ 嗯， 啊，所以你一旦选择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实现四个全面：全面开脾胃，全面开血脉，全面聚筋骨，全面聚精元。开脾胃什么意思？让你胃口好啊，那你吃得香，排得上啊，大小便就解决了。 嗯， 不但解决大小便，你胃炎的、肠炎的、胆囊炎的、十二指肠溃疡啊、便秘腹泻呀， 都能实现调理呀、啊，都能实现全面的改善和好转呢。开血脉呢，让你的各项指标啊，血压高、血糖高、血粘也高，就这些高，还有尿酸高呢，实现恢复正常的指标。为啥呀？开血脉畅通你血脉了，那就瘀阻不通就打开了，那你心脑是不是就平安了呢？哎，聚筋骨呢，筋骨强健，能走能动，能蹲能起，让你的颈啊、腰啊、膝三大关节，咱们别突出也别膨出，哎，也别椎管狭窄，这就聚筋骨的内涵呢。第四，聚精元，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强了，不就少生病了吗？而且即便你生点小病，它好的也快。所以我常讲，能不能少得点病，能不能晚得点病，那得看看你的精元聚的怎么样啊。所以呀、对于大家的心脑慢性病啊、关节陈年病啊、胃肠多发病，包括气血两虚的病，包括肾虚的老年病，这些一定要整体调理，系统调治啊。所以我有一句口号叫什么呀，秋冬治病换国药，捷径治病更可靠。你看看怎么样。所以对于患病的老年人啊，我要说你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让身体有一个全新的改变，你说那该有多好啊。哎，所以急于需求换药的及时拨打电话。哎，另外我还要强调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强调啊，炮制工艺非常的复杂，原料还稀缺，你看看吧，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想及时用上药的，你一定提前，啊，提前报名，好吧？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打响秋冬，捷径治病更可靠的慢病站，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高血压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降压难，稳压难，甩掉更难，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每一个人。面对秋冬血压升高的难题，我们到底从何下手稳压保健康？更多精彩内容马上为您播出。其实啊，最近啊，叔叔阿姨们打电话的比较多，因为天一凉了之后啊，这各种疾病都找上身来了。其中呢，最近啊，这几天问 高血压的人是特别多， 你看看， 很多叔叔阿姨们说了，哎呦，这天一凉了，怎么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呢？ 嗯， 所以李老师能不能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给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这类病呢？ 好的，说到这个高血压呀，哎，我就想起来我一个及时换药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给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这类病呢？ 好的，说到这个高血压呀，哎，我就想起来我一个及时换药的患者。他呢是我在临床一二期实验的时候呢治过的一个患者。姓赵，叫赵文玲。当年是62岁嘛。岁数倒不大啊。但是自从呢得病以后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呀。可谓是啊，得的时候很年轻啊，20多岁就有这高血压。 啊， 嘿呦， 这人才60岁，得20多岁，那得30多年了。 没错呀，而且跟我说，家族史遗传性的，啊，所以呀，他基本上是怎么治的呢？就是平时开点这降压药维持呗。刚开始呢，2种降压药，哎，就能控制，哎，控制的还不错。可是慢慢的后来呢，这降压药越吃越多。叫联合用药了。你看看，那为啥呀？一定是长期吃药不行就换药呗。那降不下来就换呗。所以他说呀，以前呢，最多的时候一天吃4种降压药。4种降压药，这血压降的还不是很稳定，还不是很正常，而且经常这脑袋迷糊啊，晕呐、啊，尤其这一高的时候，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直出血。不是很稳定，还不是很正常，而且经常这脑袋迷糊啊，晕呐、啊，尤其这一高的时候，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直出虚汗呢、啊。这一出虚汗就啥也不能干了呗，迷迷糊糊的怎么干呢？那脑袋瓜就像戴个大帽子，老沉老沉了，这都自己的原话啊。而且总想趴在床上睡一觉才舒服呢。再有呢，就是血压一上来的时候，这眼珠子都像冒出来一样，你看看。你那血压是不是也这样的症状啊？你看看吧，又是胀又是疼啊。另外呀、啊，又并发了一个病，失眠。这一晚上最多只能眯个10分20分的，过了一阵呢，那就甭想再睡了。整夜就睡不着，翻来覆去呀、啊，而且这心呐、啊，烦的不得了。 他的这情况和很多叔叔阿姨们一样，真的是让我们太苦恼了。 不止这些呢。这老大姐因为常年吃药啊，这药量越吃越大，哎呀，跟我说呀，这胃也吃坏了，还得上个便秘。 哎呦， 而且这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呢。那肚子胀的是非常难受，吃饭也吃不下，脸色也发黄，而且这情绪也不正常了。说有的时候啊，我就跟那精神病似的，风一阵火一阵的。而且全家人都非常的担心害怕。 哎呦，您看这血压没控制住， 还 引起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还 越治越多了。 是的，还有呢，说血压一高，这心就难受。说那胸口就像勒了几圈绳子一样，箍得难受啊，总想大口喘气。所以这个时候到医院一查，说什么长期高血压引起了心肌肥大。 哎呀。 啊， 这心脏无小事啊！ 说呀，别人的心脏呢，就一个拳头那么大，他的心脏呢有2个拳头大。所以当时这老大姐一想到自己这一身的病啊，越治越看不见亮了，啊，越治越看不见希望了。就总觉得自己活着真的是太遭罪了。 对， 你看看。这就是病啊，把人折磨到这个地步、 失去信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那刚开始老大姐一听也不是很相信，就认为我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药，真的是啥都吃了，而且都没少吃，可这病不还是这样吗？可后来我有一句话打动了他。哪句话呢？你看我经常说什么，我说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啊，都不怕死，对吧？那你连死都不怕了，你说你还怕再试试咱的效果吗？所以就这样，老大姐就开始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了。这一了解自己的病情，还真的适合自己的病。也就这样，她就及时的用上了 用老大姐自己的话说呀，太快了。 嗯。 哎呀，我这晚上就排便了。 哟，真好。 你看之前的三五天才排一次，而且排便的时候之前呢都特别费劲儿啊，说咬着牙也拉不出来多少啊。现在呢每天热热乎乎的喝上这一碗，你看这个大便是不是下来了？另外他的高血压呢，现在用了没几天就感觉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哎，这眼睛也清亮了不少。尤其呢他还跟我学呢，这太阳穴这个地方啊，哎呀也没那么发紧发胀了。 嗯， 到现在呢吃得香排得畅啊，不但排得畅，而且这大便还定点定时，特别的有规律。 哎呦， 你看这一系列的改变怎么样？ 睡眠怎么样？ 还有更重要的，你看我正想说呢，尤其他这个睡眠，说以前呢睡不着干啥呀，打开电视看电视，可现在呢看着看着睡着了。 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着电视手里还拿着遥控器呢，睡着了。 哎呦，这睡觉一好了，我估计他心情啊状态啊情绪都会平稳多了。 不但心情好了，不烦躁了，而且那梦，睡觉的梦也少了 啊。 哎，而且还有一天呢，这一觉睡得实啊，睡得沉呢，说外边下雨了打雷都没听见呢。 嗯， 你看这觉睡得实在吧， 实诚 啊。哎呀，后来这老大姐还有好消息告诉我呢，这血压一直很稳定。你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有多少个改善呢？啊，尤其那心脏呢，说感觉特别舒服。哎呦，把这老大姐高兴的逢人就说这好啊，而且还说呢是让我治病走了捷径喽。哎呀，我是又省心又省钱了。 嗯，哎呦，这阿姨总结的可真到位。 为什么我们大路不走，走小路？为什么我们不恋闹市，钻山沟？为什么我们脚踏雷火不后退？面对死神不低头。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可是我们也想想李老师，他是如何治疗阿姨身上这么多病呢？ 你看，其实啊，这位老大姐这一身的毛病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高血压。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合并症啊， 哦， 哎，比如说他合并的这个失眠呐， 啊，嗯， 哎呀，躺在床上跟烙饼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可以说呀，那困的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哗哗流啊，但是越想睡越睡不着， 嗯， 躺下一会儿又起来，起来再躺下，这，嗯，来回就这么折腾一宿啊， 这种感觉可是太难受了。 我告诉你，越这么折腾血压越高， 嗯， 越高越折腾， 因为休息不好啊。 你看看，另外呢，哎，就是这个晕呐，啊，眩晕，这个高血压的眩晕呐，啊，这个在女性高血压患者当中这是常见的， 嗯， 是最明显的，尤其是那蹲下再站起来以后， 那就是天旋地转呐、严重的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就转，那天也转，地也转，房子也转，大树也跟着转。你说这是不是很危险呢、那就跟坐船一样吗？那不就晕吗？ 严重的时候估计还得有呕吐的感觉吧。 对呀、你所以有的时候这一转，这眼睛一闭就得伏在那儿不能动。另外呢，高血压头疼。哎，这头疼什么意思？就像那孙悟空戴上的紧箍咒一样嘛，压榨性的疼痛，而且这个疼痛集中在后脑，哎，感觉到脑袋瓜就像那要熟的西瓜一样要炸开一样，啊，疼痛的不得了啊！有的人还，说到这儿，我想郑重提示啊，如果你经常性的高血压出现头痛，同时还伴有恶心作呕 啊， 不好了， 想恶心， 很可能就是啊。你的高血压向恶性转化的信号啊、你看看，还有的耳鸣啊，两个耳朵天天晚上叫啊，像跑火车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哎，如果高血压长期控制不好，它一定会合并心脏病啊。哎，叫高心病嘛，啊，随之而来的就手也麻，脚也麻，腿也麻，或者是呢，哎，一半身子麻，像蚂蚁爬一样啊，手也握不上。啊，手指也不灵活，我告诉你，就像老大姐一身的症状还算是轻的呢。哎，严重的我告诉你，高血压会合并心脑眼肾呐、造成全身一系列的并发症。 哎呦，这高血压太可怕了。 哎，所以它的病根呢，主要就是高血压合并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从哪儿入手呢？老话说得好啊。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呢、 是， 你治病你一定要找准疾病的核心呢、你核心找到了啊，我们才能连根拔起啊。 那可是高血压它的这个根到底是什么呢？ 哎，这个根我总结，那就是不开不聚啊。 不开不聚， 你看这很多人听不明白了吗、什么不开？血脉不开啊，你血脉不开，管道狭窄，血管老化，那气血循行就慢呗，循行一慢，气血不能及时上送下达，不能达不能送，你的脏腑组织是不是会缺血呀？一缺血，我告诉你，人体就会啊自主加压，这一自主加压，你血压自然就会升高。 哦， 你看看吧， 因为血脉不开。 哎，对喽。第二点，精元不聚呢，精就是肾精，气就是元气，精元最大的功能就是推动啊，啊，推动力一旦下降，你人体的远端末梢啊，一定会出现亏气亏血。所以人体怎么办？还得加压自救。哎，这一加压自救，让你远端的胳膊腿末梢啊，让它有气血的濡养啊。所以这一加压自救，血压还会升高。 哎呦，恶性循环了。 你看看，所以这样一看，你高血压的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开聚功能出现了问题。 不开不聚，所以我们要从根上入手。 对了， 那李老师，我们怎么能让血脉开，精元聚呢？ 第一步，稳压控病啊。在我看来啊，高血压降压不是目的啊，稳定血压才是根本。所以咱们当中选用了上品陈皮。你看，说到陈皮，咱们古人怎么说呀？一两陈皮一两斤呐、还有呢，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干啥呀？这个百年陈皮不仅具有理气健脾，还有呢，还有祛痰止咳的功效，这不稳压吗？一祛痰就稳压，我告诉你，一理气还稳压，你看看。而且呢，这个陈皮当中含有一种挥发油啊，这种挥发油对于稳定降压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哎，你看我去那广东的时候啊，你看广东很多的老人家呀，尤其那高血压的患者，经常家里备用陈皮。哎呦，大量备用啊。 哎呦，这老人会养生啊。 你看大量储备着陈皮干啥？哎，血压一高了，每天泡一泡喝一喝，哎，他就稳中有降，稳定控制他的血压值。你看看。所以呀，第二步是什么？一开一聚，你血脉不开，你就开血脉吗？开血脉保血管啊，怎么保血管？咱药里面有上品首乌啊，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啊， 这个上品手乌对血管有特殊的保护作用。怎么特殊保护作用？它能够深入到血管内皮，直接修复你的血管内层。 嗯， 你看看啊，同时还能修复血管弹性，对血管全面的保护，这是上品手乌。还有桂圆呢，你看中医怎么评价桂圆的呢？ 嗯， 说桂圆能益脾胃、保心血、润五脏、治正冲啊，而且久服轻身不老。 嗯， 你看看怎么样？所以那老大姐用完了以后啊，怎么样啊？能吃饭了不说，睡眠也好了，而且睡得很沉，打雷都没听见吗？啊，这睡觉一好，是不是濡养了心血呀？ 对， 心血得到了濡养，自然就睡得香，睡得沉了，精神头也就足了。你看看， 嗯、 另外，我刚才说了，长期用这桂圆啊，啊，这桂圆当中有一种抗衰老、长寿因子， 嗯， 哎，久服轻身不老。 哎呦，怪不得很多叔叔阿姨用一开一制会这么快， 哎，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草药都是精品上等的中药啊。 没错，你看这是开血脉，另外还有聚精元呢。啥叫聚精元？就是增加动力呀。我刚才不说了吗？高血压发病的原因就是人体内加压的动力不足。所以聚精元之后呢，元气十足，动力十足了，那就鼓动气血源源不断地上达你头部呗， 嗯， 上达你下身脚丫子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呀，临床啊，很多患者在服用以后啊，我们的经验告诉大家，哎，一段时间以后呢，都能有效地控制症状。你像高血压的头晕啊，头胀啊，头疼啊，乏力呀、失眠呐、耳鸣眼花呀，这些，所以呀，临床啊，很多患者在服用以后啊，我们的经验告诉大家，哎，一段时间以后呢，都能有效地控制症状。你像高血压的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乏力呀、失眠呐、耳鸣眼花呀，这些症状大大改善。同时呢，哎呀，还有很多人呐，那降压药真的实现了减量了，之后呢，血压值怎么样啊？能听懂多少啊？所以我真心地提示大家，那现在呀，正是秋冬季节呀， 嗯， 也正是高血压的高危，哎，那如果想平平安安地度过，那就给我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咱们共同努力，一起努力，咱们平安度春秋，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相信大家在您的带领之下，一定会真正的做到不到99谁都不能走。也提示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扰，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你李老师啊？ 是啊，你好。 你这个讲座呀，我可惜了，我没全听着。 断断续续的哈。 啊，对对对。 嗯， 我今年呢，我是70了，我这就是原来啊，就是心脏啊，有点那个心脏供血啊，心肌供血、啊、不太好。 哦。 反正这个还差劲儿。现在我这从脑瓜顶啊，缩到脚腕底下，我脑袋现在就是什么呢？失眠。 嗯。 失眠都30多年了。 哦。 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人，那没有那时候了。 哦。 完事儿，那这脑袋。就后脑勺里头啊，一天就吱吱吱吱脑袋响， 嗯， 就跟你说话在这儿也是响，除了闭眼前不响， 嗯嗯， 我这个记忆力啊也现在也不行了，我以前那搞这个技术工作的， 嗯、 现在也不好使了， 哦， 就是转身就忘，拿个东西就像你说的， 嗯、 拿东西拿药找药， 嗯、 这玩意儿， 拿东忘西是吧？ 锁完门了吧，下楼走通道远，还得回来看，就这事儿。 关键是啊。你要知道这失眠是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这睡觉啊，老百姓都知道是养心血呀，啊， 嗯，对。 你不睡呢，不睡就是熬心血呀。 不是你熬 啊，你天天这么熬，熬的眼眶子塌陷，熬的是无精打采，晕晕乎乎，迷迷瞪瞪啊，一天不清醒啊。嗯，那你的记忆力呢，一定是不好的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失眠您带来200多种临床上的疾病， 哎呀，那不完了吗？那不， 你看，哎，你这个呢，要不说你还好，你要是有的人失眠30年、40年的失眠呢，那早就卧床了。为啥呀？他不让动，动就迷糊。心肌缺血吗？这临床是常见的吗？是吧？ 我这个到这个夏天前吧， 嗯， 我血压还低。我这一连量了好几天呢啊，这最多钱啊就是99、100那都没有， 哎， 低压呢就60多。 那就是熬出来的吗？天天熬心血，熬心血，你哪有血压了？血压越来越低是吧？这个啊，我要告诉你啊，嗯，这中医讲啊，这睡眠，啊、它叫复命啊，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睡足8小时叫修复生命的一次啊。你总是迷迷糊糊睡不醒的，还有是迷迷糊糊睡不着的，还有的是什么呢？哎，似睡非睡。你说睡了吗？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晨没精神。 对，没有劲儿。 哎，对喽。所以呀，那劲儿从哪儿来？从睡眠上来，是吧？那脸红扑扑啊，哎，这脸色好看，也是从很好的睡眠当中来。为啥呢？哎，他睡觉叫养心血。啊，那你不睡觉应该怎么办呢？中医讲要养血通脉。怎么养血通脉呢？你看我说中黄药专呢，它有4大作用，开脾胃，通血脉，补精元，针对失眠的人啊，它的效果从哪来呢？就是养血通脉。你看看那天一位老先生不说了吗？睡到早上6点多睡不醒了，为啥呢？叫通血脉补精元，就是这个道理。哎， 啊，再有我那里，我这个，哎，我这个脚啊，就两只脚这个脚啊， 嗯， 麻，地板麻，麻能有啊，10多年了，完了走道啊也不碍事，但是就是上那个洗澡堂子，要是光着脚走啊就不行了， 嗯， 这脚好受。 哦， 另外，然后我现在挠头为什么呢？就我这有原来有静脉曲张。 嗯， 现在静脉曲张啊，它没改变呢，但是底下腿黑了，就是静脉曲张那肚子往下、 哦， 一直到那个脚踝骨那块哈、 哦， 就那一股啊，都黑色的。 嗯， 一看呢还看不明白，那药吃还吃不起，现在这得不知道吃什么药了，左、一样药，右一样药，把这俩钱儿都看没了。你完事这还没好，你说这个闹心劲儿，这不好弄。 你那个静脉曲张黑的地方、麻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尤其是下肢，气血不达四末，人就会麻，人就会没知觉，怎么办呢？哎，挑那新鲜的生姜，然后呢，切它一大片啊，晚上泡脚以后就拿那片去擦， 就擦那黑地上、啊。 哎，就这么简单，干啥？活血通脉。 是啊。 最好找到有芽的，啊，哎，那生姜带芽的那个部分，那效果更好。 啊， 哎， 就这还省钱儿，还 你看看，你不是没钱，咱们有没钱的办法呀，对吧？ 是， 嗯，然后针对你的失眠，想用药钻弄明白再用，弄不明白先别着急用，是不是？ 对对对， 麻是怎么事呢？脚底板麻。 哎呀，气不通生麻，血不通生木啊，气血不通才生麻木啊。你天天熬夜熬油的，就像值夜班似的，你哪儿不麻呀？你哪儿都麻，再麻下去我告诉你，搞不好有一天一生气一发脾气你就倒下了。 是啊。 为啥呢？因为我在临床上就针对失眠这个病患者不好调不好治，所以你找到我就放心，养血通脉就是你治疗失眠的根本，懂吧？你那静脉曲张不能绕你的命，但是你的失眠能让你短寿。关键是你长期失眠，你的心脏受不了，你的脑也受不了，一个心一个脑都是大病，知道吗？ 明白了。 啊，好，然后记住，睡觉之前多做什么？多做旱地划船通血脉，针对心脑的啊。找我的学生去学去沟通，好吗？ 好，好， 好嘞，再见啊，再见。 谢谢。 哎，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李老师吗？ 嗯，你好啊，是我呀。 李老师啊， 啊， 我听了能有几天这个你讲座的， 对， 挺好的， 挺好的。 有的时候我们有时间听，因为我还有一个傻妹妹， 嗯， 我父母不在了，我得需要照顾她。 哦， 嗯，那我心脏，嗯，我就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好吗？ 好的，说吧。 我是哈尔滨的，南岗区的。 哦，嗯嗯。 那个我心脏吧，那好多年了。 嗯。 就是心脏一开始是心律不齐，心偷停，跳跳跳不停，不跳了。 哎呦， 就这样事儿的。完了，压榨感、针刺感，一开始咕咚咕咚的，现在就是咕噔咕噔的， 哎， 像拨了琴弦似的。 哎， 就这样事儿的，我的心很难受。我一摸我的脉，一拨了琴弦，我的心脏好像就停一下， 嗯， 停一下，我就心脏就疼一下。前一些日子我住了医院，住了两次中医医院。 嗯 嗯，大汗淋淋的，把汗都给我止住了。第一回， 嗯， 第二回我又住进医院。第一回出汗也是心脏不好，第二回还是心脏不好。 嗯， 第一回心脏不好，浑身大汗不说，脑袋从脑到脚底下麻，这都给我止住了。 嗯嗯。 但是我的心脏一直就没有缓解。 哦。 所以我想用用咱这个中黄药砖，我口干的厉害。 哦，嗯。 没有劲儿。 嗯。 哎呀，走一个上坡，心不噔不噔的， 哦， 非常难受啊。 嗯。 哎呀，我实在这一难受，我就心里不托底了。 哎。 所以我想用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怎么用法。 嗯嗯。啊，你听我跟你说啊。 好的。 从你的心脏上来说，心律不齐是西医的词，中医讲什么呢？像你这种就叫气阴两亏呀。 嗯。 气亏就无力，突突突，咚咚咚。哎呀，这来个电话声你也通通通啊。窗户门关上了你也通通通啊。是吧？半夜醒来又憋醒又疼醒啊。这总感觉到在一种危险的生活环境当中过活呀。这就是气虚无力的表现啊，没劲儿吗？ 嗯， 另外阴亏，说气阴两亏，阴亏什么表现呢？阴亏就是阴就是水，你阴亏眼睛干、皮肤干、大便干、口干、舌干，是不是？你大便干不干呢？ 大便不干，有点黏。老师，我再补充一句，我晚上我带 Holter 最低的心率38次，我心率过慢，但是有时候还稍微快一点，70-80次、80-90次，心律不齐。 这就是我说的气亏，心气亏，心率就慢就缓。 啊， 你要低于40次都有生命危险。 嗯。 啊，一个激动，一个生气，就非常危险呐。 对。 啊，您多大年龄啊？ 我62。 哎呦喂，这小小年纪怎么得这么重的病呢？啊， 老师，我补充一句， 哦，嗯， 我三十 1:30那样吧，我就做了子宫全切和卵巢一侧全切，可能跟这有关系吧。完了随之就是动脉硬化，我这个腿有静脉曲张，完了满身都是病。 哎呀，这就是啊，动刀的结果啊。 对， 所以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嗯， 那么你这个气亏，再气亏下去，那真的是你这个心脏易得心梗，心动过速易得心衰。哎，这一个过速，一个过快，一个过慢，啊，你慢了，慢了，慢了，那气血供不上，有点小垃圾堵在那儿，那就梗了。 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明白啊。 对， 所以呀，我告诉你，不但口不那么干了，你眼睛啊，你皮肤啊，都会有一些润泽了。为什么见效快？这个特殊的剂型，它的药量，它的药劲儿，而且适合老年人的一体多病，这个你应该明白了啊。另外，我要说的，你这个阴亏呀，这个阴亏阴是啥？阴就是你的阴血嘛。 对。 就你心脏的阴血不足吗？是不是？那你大脑，你供血也不足啊。 不足。 那你的关节也会缺血呀。 哎呀，疼，走不动道。 哎呦，你看看，你再这样缺缺，你四肢、五脏、六腑，你都缺血呀。 对，老师说的 对。哎，所以一天你多做做我的功法可以呀。啊， 嗯， 你说比如说旱地花砖通血脉、 嗯、 是吧，做完这个功法十分八分的、嗯、然后喝一口药砖，从上到下给咱们身体内血管洗个澡，是吧， 好， 哎，冲洗一个澡，然后哎给你补点阴补点气，你看看你这人就舒服了啊。 对， 哎， 老师， 嗯， 你们都饭前呢是饭后？ 中午早晨都是饭前，晚饭是后，那、啊、晚饭之后 哎 就可以了啊。 那我拿那个，我得搁那个二大碗泡啊。 你记住啊，这个水的量、 嗯、 你就用200毫升就可以。啊，对 了，多点不行吗老师？ 你想喝就可以多，我说的是标准，我的建议。 哦， 哎，你说我就爱喝，因有的人把那茶包泡了之后单独茶包还去又擦身子，哎，又擦眼睛又敷眼睛，您的病都是大病，一定按疗程用好不好 老师？那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老师。 哎呀，您记住啊，您一定会认真的感谢我、 嗯、 因为我很有信心针对您的慢病好吗？ 哎呀，太好了老师，你真给我力量。我住了那么多医院看那么多次，吃了那么多的保健，吃了10多年了老师。 对喽， 我挣的并不多呀，我真是太、 哎呀， 伤害我了。 好了，这回您的您这个痛啊，这苦啊，这个灾到头了。 好，老师， 好， 谢谢。 好了，再见。 到时候我好了，我帮助你宣传。 哎，好，让我们共同宣传啊。 好的， 再见。好， 再 见。 祝您身体健康， 哎、 老师注意身体。 好的，好的。哎，再见。哎，谢谢啊，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啊。 哎，你好，李老师。 你好，哎，你好， 李老师。 嗯， 那个我有那个长话短说啊。 说吧。 我这个年龄今年是59岁。 嗯， 在29岁的时候吧，经常开车就是， 哦、 吃饭不及时，得了一个这个肝内胆管结石，胆不太好， 哦， 胃也不好， 嗯、 胃也不好， 嗯， 那个时间有的时候量就是去检查过脾脏， 嗯 然后吧，就是说去沈阳啊，去了很多地方去看了，反正就是吃点这个中药啥的调整一下，反正也能好点，但是吃硬的，吃这个生冷辣这些东西，油腻的都不行。 哦， 反正也就是将就着，反正身体始终是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 嗯， 从去年呢就开始，就是突然就感觉到有点迷糊了，后来我就净在电脑跟前坐着，一检查以后啊，就是说颈椎硬了，就颈椎有毛病。颈椎有毛病以后吧，完我的就开始吃颈椎药，吃颈椎药一下就把这个胃又刺激起来了。 哎呦， 这个胃现在还比颈椎药严重多了。 你看看吧， 啊，就是这个还不如不吃这个颈椎药了。 嗯， 一吃颈椎没治好，然后这个胃整个的是后背也疼难受，也不知道就已经是，就是已经迷茫了，不知道是心脏有毛病还是说这心脏血压有点高，有，但最高的时候是160。 就是说啥问题呢？我现在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发展到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别人说是谁谁要来了，非要找我办点啥事儿，或者是家里的明天要干点什么事，我的心里就是脑袋里头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脑袋里还是胃里还是心里，就是着急，就是接受不了这些事儿，就怕接触新生事物。现在一接触新生事物以后，又着急，这个就好像这个就像一股火似的，或者上腰椎了，或者上颈椎 了， 上脑袋了，就这样了。 嗯， 因为我这个毛病吧，一起多病也挺多，说真话吧， 嗯， 你到医院去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一检查就花了好几天。说真的呀， 嗯， 我 也是的，你呀，没少遭罪，没少花钱，那病呢还越治越多，摁倒了一个葫芦，起来三个瓢。你最想解决呀， 啊， 这个心惊 害怕呀，紧张 这个临床上叫紧张综合症。紧张谁紧张呢？就是胆心综合症，胆心呐，人害怕，说这个人胆大妄为，知道吗？你没有一个好胆好肝，这个人胆不会大。说胆小怕事，他一定有肝胆不好，肝胆不好的人还愿意做噩梦多梦。 对，说的对， 对吧？所以胆小怕事啊，来点事儿就紧张的不得了，浑身冒汗呢，不知所措呀，说东不是东，往东说北不往北，就这乱七八糟，思维是混乱的，这就是胆心综合症啊。 有时候还出虚汗。 哎，对喽，对呀，虚汗凉汗呢，尤其你都说了，你有胆管结石，是不是啊？你不但有胆管结石，你还有心肌缺血呢。 哦。 哎，心血虚，来一个电话。就一哆嗦，你那肝不藏血，心不主血的原因呢？你心血虚，心血是属于阴阳当中的阴，阴不足，人就会高亢。什么叫高亢？说话急，走路快，脾气来的也快，沾火就着。所以你肝血不足，心血不足，就带来你现在这个胆心综合症、紧张综合症了。 嗯 啊，再反过来说，咱这个剂型呢？我说你拿到药专的，你看看说明书。是不是肝肾呢？滋补肝肾呢？肝什么？肝肾之阴呢？ 嗯。 还有呢，心脾两虚啊，心血，心主血，脾统血呀，都是给你养血安神呐，是吧？ 嗯。 一养血了，你那神就定了，神一定，你就不紧张，你也不害怕。 嗯。 哎，所以呀，你觉得你的病挺多，其实很简单，就是阴血不足带来的。西医讲啊，你那神经不得濡养，啊。哎，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你那一紧张就交感神经兴奋，一兴奋你就不知所措。还是啊，它那营养是啥？是不是就阴血不足啊？啊，所以在我这里叫一开一聚啊，聚的就是精元呐，精元是气血当中的精华，精元一足，脑袋瓜就灵，手脚也灵，说话也灵。为啥？哎，因为你有看家的本领啊。啊，为啥你说哎呀这浑身难受没劲儿啊？劲儿从哪儿来？力量从哪儿来？从腰上来。腰的哪儿来？腰的两颗肾，肾的什么？肾精。你看看，所以要聚精元。这回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 哎， 对，我在用这个汤。 这是救急的， 李老师 啊，救急的。要想去根儿，你就得开血脉、化瘀浊。我不说了吗？你家那下水管啊，或者是厨房那洗碗池子，它堵了，你就得通开，是吧？哎，那年久失修的那堵都堵死了，你就得找专业工人给你通开。这就是我剂型改革之后的一开开的内涵啊。你那胆结石、胆息肉就是血脉不开，这回明白了。哎，你那下水道不通开，你那病好不了，明白了吗？ 嗯嗯。 哎，就说到这儿了啊。 好， 谢谢。好了，再见，再见。 茫茫相遇难能可贵，彼此信任打开你我心扉，为了健康智慧我如痴如醉，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